系咪好癫先？咦，我突咗个咩出嚟咧？等等先啦，等我 check 下，究竟我有啲咩冇收埋到先？因为我见到有个红框喺个画面度，等等先，横掂都系。咁坐下人先啦。咁其实今日而家呢个 live 咧，系有少少补充翻。晏昼冇讲过嗰啲嘢嘅。我仲未找到突咗出嚟嗰个 logo 啊，睇到啦。OK， send OK 系嘛 ？Synchronize 咗啦，应该头先试咗啦。因为今日全日都喺度，咁啊多啲时间可以live 下啦。反正第时如果迟下好忙，又唔系好得闲 live 噶啦。咁个主题系咩咧？大家睇到就系、是。维园烛光礼及法式大游行，点解咁讲呢？有冇人知道故中个理由呢？咦，那个啊 ，OK， 喺度。因为今日嗰啲嘉宾咧，即系我同王 Sir 事实上又唔系好熟嘅，咁即系感觉上。如果我嘥太多時間講關於社運嘅嘢咧，可能佢一來唔投入啦，二來可能會斬嗌交嘅可能，因為有啲政見可能唔同噶嘛。喂 ，Hello， 月宝正又有 live， 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又见面， 喂， 挥手 ，Pyron 失祖探长。 我想问下咧，即系讲见大家系咪开始觉得烦咧？即系成日都老时常出现，咁啊系就好啊，因为咧以我所知咧 ，YouTube 会成日出现喺你个版面或者即系会自动宣传咧，就唔系人都有见到我嘅 live 嗰啲吹鸡嘅。以我所知，即系假若你冇 subscribe 到嘅话咧，咁系咯，咁啊如果你哋觉得即系多得滞，或者觉得。即系好捻烦咁样咧，即系滋扰咁，我会适应一下嘅，调整一下嘅。咁点知即系最主要咧，头先嗰个晏昼嗰个 live 咧，就最主要系冇讲到吹鸡啊，即系关于六月九号大游行啦，同埋呢段时间嗰个异象啦，即系个社会上。因为头先我尝试讲咗少少，但系觉得对方嘅反应又一般咁样，又甚至乎点讲咧？即系硬系同自己仲有啲唔同啦。咁当然有 J J Lens 嗰啲又直头有嘉宾唔听添啦。咁啊，所以专登啊为咗你咧就做多一阵嘅咁样。咁啊，事实上真系好多嘢继续想讲下嘅。 No man 下半场个红红 喂 ，No man hello 咁多 live rate 叶探长个样好残喎 ，Michael Patello。 J.J. Lens， 我又入来啦。 喂 ，Hello。 同 Hi 探长好，大家好。曾 Jeff 你对国民贵睇法 ，Michael Pack 受你影响，研究 Panasonic Deep Sea 中。 哦 ，OK。 叶唔凡，多谢你啊，9527多。Deep 礼物 Deep 听。 不过咧，如果我头先问嗰啲问题都几多余嘅，因为真系觉得。好烦嗰啲咧，又唔 subscribe 啦，但有啲 haters 咧都走埋啦，咁咧即系连 hate 嘅机会都冇乜噶啦，咁啊剩翻嗰啲咧就我谂冇乜所谓啩，即系希望呢、這个多谢你啊，萧志荣系嘛，即系希望你呢啲系主流嘅意见啦，咁啊 Michael Pack 咧你就话 Panasonic 嘅 DC， 其实嗰个 S1H 咧真系。如果佢真係賣$4,000呢，真係唔使諗㗎。你有鬆動嘅話呢，你無論你嚟影相又拍下自拍都抵㗎。咁另外呢就係話個樣好殘，咁其實我成日個樣都好殘，其實好精神嘅時候比較少啦。咁同埋頭先瞌咗一陣瞌着咗，咁可能醒返又有啲定眼唔係好大咁樣啦。不過殘都啱㗎啦，大佬幾十歲過一半百都差唔多啦，係咪？有冇人过一半百六十岁都好精神嘅咧？即系除咗啲 即系夹硬要撑嗰啲郑少秋啊咁嗰啲咧。 What is zero high why？ 又开波。 系啦。 Fox Mark 探长好，又日 live 又日 live。咁多嘢讲， 眉 眼开口笑嘅表情 ，J J Lens， 我受晒你，为我做多次。By the way， 我刚才有嘉宾听足全场， 我系 有依番。 喂，真系多谢你、哦，多谢晒、哦，竟然听足全场啊 ！Rate 月一点都不犯，每星期四都早翻屋企睇你啦。 哦，明白。喂，假若咧，即系如果大家。就唔介意早啲 live 嘅话，我又咁啱得闲嘅话咧，其实系更加多人可以有空间所以入到嚟嘅，即系因为阿 Eddie Sir 咧，佢又系怕嘢嘅，以我所知，但系佢今日又唔喺度，因为星期四咧，即系佢个 pattern 听节目可能即系要教闹钟，即系准时佢会嚟嘅，提我唔系催我几时开始啊咁样嘅，咁但系咧呢啲游击咧就好少见到佢嘅，因为以我所知 ，Eddie Sir 都好中意听另外一啲网台嘅。可能是編曬 schedule 啦，即係可能星期二就聽金英，星期三就聽何俊仁咁樣嗰類啦，聽索羅 B 咁樣，咁就唔知咧，咁冇所謂啦，反正唉，而家亂曬龍噶啦，即係係又做唔係又做啦。 Eric 五港幣五十元， 喂 ，thank you Eric， 獎好少少意思支持下 ，thank you 啊，喂，咁咧同埋點解今日擺部機喺度咧？即系摆部，即系唔系 sponsor 嚟嘅。我纯粹咧就系专登就招呼翻咧。琴日有人我喺现场嗰个维园嘅环境里面撞到三个人。咁咧有啲咧唔系有啲啊，多数咧都系吓、啊、你仲有冇开咪噶咁样。即系原来咧都系嗰啲以前啲遗物嚟嘅，即系就系以前听开 D 一百啊或者城寨啊咁样嗰啲咧。咁我問嗰個朋友啊，你而家仲有冇聽啲咩網台啊？個個都聽，除咗鬱文咁樣。咁另外有啲相對後生少少嘅有位妹妹咧，就話講到好似成日聽咁，但係你呢個禮拜呢個禮拜有冇聽啊？我開咗多咪喎、啊，佢呢個禮拜又冇喎、啊，咁樣咁啊好奇怪嘅，即係可能知你係邊個，但係又冇 follow 嗰啲啦。咁如果你未 follow， 叫 follow 翻啦，同埋記住 subscribe 翻我呢個 channel， 撳埋個鐘啦。咁另外 follow 埋呢、這個Detective 呢個 IG 啦，咁 IG 咧即係而家相對多啲時間喺嗰度嘅，咁因為中意咗影相多啲添啊嘛而家，咁晏晝都幾精彩啊，我自己都覺得聽到好多未聽過嘅嘢，咁啊耐唔耐揾啲唔同嘅嘉賓嚟咧，我覺得對我自己嚟講都獲益良多嘅，因為聽到好多人哋啲嘢就滿足到我啲八卦同埋好奇嘅心理咯。 Eric 唔平時聽重温多。今日下昼嘅直播好正，听晒 Ray 月王 Sir 多数听佢讲奇案。 哦，喂，原来咁噶，原来有好多人听，听呢、這个archive 嗰啲朋友咧，就晏昼 live 系 OK， 即系你听到噶，咁啊，即系值得考虑下做晏昼 live 咯。咁啊，同埋呢几日咧，亦都系好多朋友都关心六九游行啦。咁甚至乎另外一啲做網台嘅朋友咧，就想即係傾下偈，點樣可以夾粉做一啲宣傳多啲六九遊行嘅短片啊咁樣。咁其中有位 Edmund 咧，就係、是、匪類監察院嘅 Edmund。咁咧佢咧就call 咗一段好有意思嘅節目啊，就係、是、肥佬禮唔想何俊仁嘅節目。咁佢最尾即係肥佬禮個人咧，就講好講實際嘅。即係佢又冇咩大理想，又冇乜嘢嗰啲好道德高尚嗰啲情操嘅，即係比較市井啲嘅。即係講一啲佢嗰個經歷同埋佢啲朋友之間嗰啲情況俾我聽，就係話做生意嘅朋友覺得點啊咁樣。咁即係同埋講一啲好實際嘅嘢咧，去吹雞嘅。啊，頭先見到我翹咗條頭髮，但係摸幾都摸唔到。在哪里看看搞定它先，不过不要紧，我又不是靠个面口搵食，但是靠个 cam 来整个头呢，有 delay 又整是整不到的，算了，由得它。喂，那就是夜晚我会整埋个试下剪下我条片啦，怎样剪好啦，那 call 回那段东西出来，那很实际，一指中的，即是句句都是香港人很切身的问题来的，无论你做生意同埋你是打工咁样各样，咁头先晏昼听阿王 Sir 同埋阿 Gary 讲嘅情况仲恐怖添啦。 是恐怖到一点是我接受不到添嘅。咁即係我要保持乐观啦，即係相对地，即係我觉得一个国家会亡，一个文化会亡，一个党会亡，但係嗰啲人都始终嘅生活嘅。咁佢哋听完佢哋讲之后好似生活都生活唔到咁，我又唔係太过相信嘅，我仲係保持緊一个相对乐观或者佢哋觉得我天真嘅态度啦。咁唔紧要啦，咁船到桥头自然直，哭到直都係叫直，係咪？咦，哇，听到啲好醒神嘅声喎。喂 ，Zero Lee，Thank you 啊！嗱，呢位朋友真系要介绍俾大家识啊！即系 Zero Lee 咧，透过咧我嗰、那个巴曲，即系嗰个 QR code 就嚟呢度就 sponsor 咗50蚊，咁啊多谢先。咁同埋有啲朋友譬如 Alex Low 嘅 sponsor 咧，上次九吹我冇，因为我翻到屋企先知啊。咁另外小草 Quark。咁又 sponsor 過啦，透過 PayPal， 咁啊 PayMe 係啦 ，PayPal 都有嘅，但 PayPal 都唔知佢係咩名嘅。啊，阿肥人啊，你就知道呢樣，喂，多謝。咦，阿肥原來你姓李嘅，我都唔知道。阿肥好似有幾個名嘅，就算呢度，喂，多謝啊。咁咧，如果透過 PayMe 咧，就非常之咁簡單嘅。如果想支持我繼續成日開麥嘅話，就係喺呢個熒光幕嘅左邊。即是呢个四四方方呢个 QR code, 呢一撇嘢。咁呢你就可以呢用你个PayPal, 唔係 PayMe 个 app 呢就撳去 QR code 就 scan 咗一鑊呢，咁就直接 connect 到呢，你就可以隨便咁样 sponsor 我㗎啦。咁啊好多謝阿肥。 阿肥，我是 Zero Lee Ultraman 数96，刚刚仲睇紧中午嘅重温。你今个礼拜好鬼忙咯？ 哇，你仲忙啦，都未睇完嗰、那个，睇呢个咯。因为我见到有好多人仲忙啊，因为咧我晏昼 live 紧啊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有啲朋友，哎呀，我睇紧阿 Gary 嗰个自爆、啊，又要睇呢个啦，咁样真系辛苦晒啊，真系忙得滞。呢、這个礼拜亦都真系好忙。 Okay, Kit, hello 探长。好耐冇听你个节目。 喂 ，thank you， 我卡卡，我都起码3个月冇见过你喺呢度出现啦，系嘛？应该即系莫嘅好混沌嘅一个印象嚟嘅。咁啊，讲到咁耐咧，我都未曾讲正题咧。原因咧就系而家都系得47人啫。点解咁晚咧讲咗15分钟都系得47人？哦，喺即系平时都系10点半啦。可能而家就系打游击咁样咧，有好多人唔知道 live 咧，可能又冇预备。咁唔緊要啦，係咪都講啦，因為我今日唔會太長，唔會太嘥大多時間嘅。咁原因就係呢，我得兩樣嘢要講嘅啫，就唔係話平時長篇大論幾十種嘢啦，同埋我未食飯添嘅，夜飯都未食嘅。咁呢就係主要係講回顧返琴晚行禮如儀嘅經歷啦。咁呢一舉幾得呀，我諗你香港呢從來呢即係唔係認叻呀，首先你未聽過未睇過咁騎呢嘅 YouTube Live 或者一個 YouTuber 呢係即系无厘头到咧，你无端端又讲呢样，无端讲嗰样，咁嘅原因咧就琴晚咧我就俾人撞到我之余咧，就有一位网友咧就留言话：，哇！我琴日见到你揸住个鱼竿咁样，唔知你影乜春，唔知你揸住个鱼竿嗰系咩机嚟？咁啊讲下咁样，即系钓鱼竿啊，钓鱼竿啊，钓鱼竿啊，有呢个字好难发音啊，变咗懒音，好流行嗰啲。咁钓鱼竿即系就一条好长嘅铺啦。嗰條鋪呢係長達9尺零嘅，咁就有朋友專登呢就買咗幾條碳纖呢，就同我悉心咁樣令到我可以駁埋幾條，即係通坑渠咁呢駁埋幾條碳纖呢，就成為呢個360呢個 cam 嘅一個鋪呢，就一個玩法嚟嘅。咁要開燈大家先睇到呢支係乜嚟嘅，即係順便介紹返，即原来有啲咁嘅嘢可以玩嘅。咁啊睇返个 cam 个 input 先。因为呢我成日见到啲 YouTuber 呢就不停咁样摆啲指甲油啊喺个画面嗰度呢。咁呢就佢哋通常用啲机呢就用晒 autofocus 嘅。咁我都要顺应一下。嗱，呢个呢就係 Insta360。咦，点解 autofocus 都唔 focus 嘅，咁渣嘅喂，得啦 ，focus 到啦。呢、這个就系Insta 360嘅 Insta 唔系嘅X1 嘅第二代嘅型号嚟嘅。 咁咧好玩嘅地方咧就系咧，佢可以将个 cam 咧怼到离晒你个身体好远嘅时候咧，佢就能够 auto 唔到嘅好渣，咁佢就能够咧就将你支嗰支 pole 咧就消失咗佢，消失咗之后咧就净系好似一个凌空嘅一个幻想片，即系科幻片之中嘅一个，好似一个跟住你一个卫星咁样就去追随住你影嘅。咁呢个360嘅X1 咧就你上网好容易揾到嘅。咁咧我专登咧就系将我琴晚拍咗啲短片咧，就可以 show 俾大家睇。即系可能你喺有线新闻啊，或者喺呢、這个港台嘅 live 咧，佢都有条crane 咧就拍一啲 shot 嘅。咁咧我亦都系用一个自己嘅方法。我亦都系唔系好阻到人之中，我企喺人群之中影出嚟嘅画面咧，大家可以俾啲意见。咁呢个咧就系未入场之前，啲人喺度，啲记者去到嘅现场啦。咁我大概系6:00-7:00去到啦。咁我就揸住呢支 pole 咧，即系嗰啲好碳纤嗰支 pole 咧，就咁揸住嚟撩下撩下咁样，咁就系拍咗呢个 shot 咯。咁咧至于呢、這个即系呢个 shot 嘅，唔知呢个机嘅缺点咧，就系、是、佢遇到啲林天黑啊，好暗嘅时候咧，就好难影到靓嘅画面咯。即系假如你将 ISO 校到1600嘅话咧，咁咧佢个 shutter speed 咧就快啲啦。咁啲畫面就結實啲嘅，咁但係呢、這個頭先條片有個唔係幾好嘅 effect 呢，就係呢當佢咁暗我又唔想校到個 ISO 好高嘅時候呢，我用200 ISO， 咁佢個 shutter speed 呢就變返50，當係50嘅時候呢，當嗰條杆升到上去嘅時候呢，碰撞到嘅時候呢，佢就成個畫面震了，雖然佢個 stabilizer 係已經做得好好，咁但係當你有一啲 motion blur 嘅時候呢，个 stabilizer 系帮唔到你影响，即系帮，因为佢系一个电子嘅 stabilizer， 佢唔系一个mechanic 嘅 stabilizer 嘅时候咧，咁你变咗个画面系好定啊，不过啲光成日都喺度震咧，就有呢个问题咯。即系假如下一代能够出到真系又感光度好高，又能够好 high res， 能够有 stabilizer， 咁啊 perfect 啦。咁其实呢一代同上一代比咧已经差好远噶啦，已经好好多噶啦。咁啊慢慢嚟啦。咁呢个係琴日嘅少少一个 live 啦。咁其实开头呢个钟数我去到嗰陣时都有啲担心㗎，哇咁少人嘅点解，即係又话唔係话今年好多人嘅咩咁样。咁虽然我好强力咁样吹鸡呢，就叫啲人去64烛光晚会，咁但係个 feedback 呢，即係平均叫5人呢，有4都唔去嘅。咁神野猫就话喺个 live chat 嘅时候呢，佢话会去，咁但係琴日佢都冇打电话俾我，咁可能佢都係走咗數都唔定㗎，唔知喺咩度呢。如果你喺度覆一覆啦，唔緊要嘅，走數咪走數囉。咁当时嗰个冲动俾你说服到嘅，但係当日又觉得支联会其中有一个理由就係话李卓人几咁肥呀，你睇下。哇，咁都系理由嚟嘅。哇，李卓人又好咁肥，何俊仁好咁肥。咁就令到你唔支持支联会。哦，原来你支持嘅组织呢要个个都好似黄仁达咁瘦先得嘅，系咪咁意思呢？即係所以话我觉得香港人真係冇得救㗎，即係。朱海迪系。系喎。喺负面嘅角度嚟睇，香港人系冇得救嘅。即係将所有自己嘅情绪嘅喜好呢都压咗落去嗰、那个团结嘅对嘅另外一边。即係好多人都想好团结，但係你因为个情绪而令到你放弃咗团结，咁样冇得救。咁但係喺天真嘅角度嚟讲，就觉得又唔会死嘅，即係死到临头咪知道可贵囉，自由。但係到而家太迟啦，即係而家基本上我已经觉得冇得救㗎啦。 富山邝，我都未睇呢个星期嘅灵魂 少女。哦 ,okay, 慢慢啦。 全命数96题外话，你条 soundtrack 系咪 off 咗 ?Seam left side moping, Thomas Lone, 挥手 ,Her Cacket, 我尋日有去话。 哦 ,okay, 咦，你话条 soundtrack 系咪 off 咗啊，即冇声系咪咩意思啊，咁我又唔知喎。呢、這个我未试过咁样播片，因为。 啊，但系冇理由、啊。你话条 soundtrack 系咪条片嘅 soundtrack， 定系我而家呢个 offset 咗啊？我想知道啊，Dominic。哦，你话 Sims Left Side， 哦，你话我而家呢条声系咪啊？我哋话 pen put pen 埋一边，咦？我见呢度又好似系，喂，真系多谢你睇睇。pen put 就冇嘅，嗱，我唔知点解，嗱，俾少抢大家先啊。点解 pen 埋咗一边嘅？其实分别呢，咦，真的 pan 埋咗一边喎。分别就是可能会有少少噪音啊。咦，淨係得一边喎，点解呢？其实我不嬲好耐已经係淨係用咗一支麦，咦，而家係咪 OK 返？唉，惨啦，啲器材。即係喺啲 contact 問題啦，我頭先掹一掹人哋隔離一條線插返，而家又冇事喎，咁可能係個 mixer 已經又要換啦，但係都 last 咗好耐㗎，呢個 mixer last 咗成兩年幾嘅，咁呢幾百蚊嘅 mixer 呢，即係你唔應該為幾百蚊嘅 mixer 而即係為佢講好說話嘅，但係即係我已經有個絕招呢，就係長開嘅 mixer 呢，佢就係壞嘅機會係極少嘅，咁而家終於見到有少少問題啦，就係、是、我唔知點解我隔離嗰條咪線係干擾到我用緊嗰條咪線，因為今日呢王 Sir 同埋 Gary Kwan 嚟咗呢，我要開另外一支咪俾佢嘅關係呢，所以我就重新插埋隔離嘅 channel， 咁但係當我條 channel fader off 咗之後呢，就竟然影響到我支咪會 pan 埋一邊，咁呢個情況係好極為罕見嘅，都係第一次見到係咁啫。喂，多謝啊 Dominic 提醒啦，因為大家聽 headphone 嗰啲人真係好淒涼嘅，如果得一邊聲會放棄嘅。咁啊，而家搞掂啦，掛我見到。 Still Brit， 你好，探長和各位。 喂 ，Hello。 Ultra Mac 數96 mount 個360在 handheld 進步上再對個延長乾乾。Ultra Mac 數96 audio out balance。Headphone 或者我龙作 Thomas Long 现在无 lag time Ultramank 数96电 Ultramank 数96 sound balance now okay, Thank okay. you Thomas Long contact 氧化吧， 可能是因为这几天真的很潮湿、啊、好像搬来这个 office 之后是这个礼拜最潮湿、啊、冷气不断滴水、啊、 不滴入来啊， 唔係啊，滴水係空氣啲水嚟㗎嘛，係啊，唔係掉啦， 唔係好似人哋話窗， 係啊，唔係嗰啲，係個空氣裏面充滿水分，一開凍嘅時候呢，個冷氣槽呢就積聚咗啲空氣嘅水分就滴返出嚟，咁樣好困擾。但唔知點解啊，尖尖呢其實有隻貓係好鍾意坐喺滴水個位，可能佢覺得咁樣先涼啲啦。 我有一位網友， 我剛剛俾咗少少俾你、 哦、 以示支持。 哦，就係 Ray Yip， 喂 ，thank you 啊。喂 ，thank you， 真系好感激啊！即系如果即系呢啲情况可以持续嘅话咧，我就可以，我又唔会唔做工嘅，即系只不过可以 balance 翻啲收入，咁都唔使咁辛苦。喂，多谢晒啊各位。喂，咁咧就系、是、除咗头先，即系嗱，我见到头先我一路做紧实验啦，个实验咧就系、是、关于咧啊无端端讲下啲政治、民生、社会嘢咧，突然间讲下部机会唔会有？好结果呢，咁我见到个条 chart 呢，个 chart 都系向上升嘅，咁虽然都系徘徊喺560嗰度，咁如果系咁嘅话呢，即系证明嗰啲人唔会因为我播第啲嘢，即系啲题外话，其实就唔系全部题外话嘅，有少少有关嘅，咁会唔会走呢？哦，原来嗰个走嘅人数唔系太多嘅，可能可能又走又入返嚟咁样啦。咁 ok， 咁既然系咁呢，我播多一条片呢，就系、是、关于都系同一个位嘅啫，因为我入咗出唔到嚟㗎嘛。咁於是乎呢，我就喺同一个位呢，就影下嗰啲烛光嘅海啦，同埋影下啱啱佢捧住个花圈制即係去吊唁，即係烧嗰啲吊唁叉，定係唔知 有。 那個儀式是什麼，就是送花圈的過程我就拍了的，那大家也都可以給一點意見啦，應該還聽到個聲音，是不是大家看到個天空的 noise 呢，很大 很粗、啊，那跟住呢就是剛剛經過啦，那其實現在你們看到這些 camera work 呢就不是我現場做的，我現場做只不過是一部機的 location 啫，但是當你360整個球體都拍到的時候呢，你後期呢就可以做一個 pan 的動作啦，即是譬如由個天那裡 tilt down 啦，打橫 pan 啦，甚至乎呢有個 function 呢就是 lock target 的，現在我就 lock 個 target， 就 lock 了那個花圈在正中間，咁佢個 camera work 呢就自動運行㗎啦，咁呢啲係幾先進嘅 software 嚟嘅，都先進嘅 programming 嚟嘅，咁我現場我睇唔到咁清楚㗎，咁呢佢有個 function 呢就可以用 bluetooth 嚟連接 wifi 連接你個電話，你用個電話嚟 monitoring 嘅，咁但係奈何呢我條杆已經長過遠過佢有效嗰個 monitoring， 即係嗰個 wifi 個 signal 啦，弱咗啦，咁所以呢我就索性就唔用囉，因為遠得滯呢佢斷咗線就好論盡嘅，成部機停曬乜都唔喐得，睇唔到機都閂唔到嘅，係停咗喺中間嗰度又唔能夠 reconnect 返嘅，咁所以係好論盡嘅，咁所以我索性呢如果熟咗部機之後呢，我索性呢就唔會用個電話嚟 monitoring， 就信佢啦，反正你拍咗之後後期再做都得嘅。嗱咁你而家見到呢我後期呢就將個 angle 再歪啲啦，所謂就是影到整個球體，大家見到個竹海的360度想想遠處的哇是一望無際都是竹海啦，就是這樣，這個就是這部機的玩法啦，有少少角度像無人機那麼高啦，其實說高都是十幾尺，就是反過來無人機都不夠膽飛到十幾尺那麼高，因為血滴子這樣出意外很多人在下面的嘛，咁所以嚟補返嗰個咁嘅高度啦。 曾 Jeff 已訂閱佛山礦，我就晚7:50到維園，草地都差不多滿了，草地因多日大雨吸滿水，好似企喺海面度，螢幕又太遠，看了你的片補返好多， 喂真係好啊，咁樣 越唔好客氣 support， 喂 thank you， 梁建文 draws over 你的專業，我们认知更多 Ray 月感作晚有无人用航拍 有啊， 像 High Low Time Everybody， 是我看到有几个几大部管呢就影到一个 wide shot， 因为航拍机呢而家好多时都是要来影相，因为有啲角度真係影唔到，尤其是动新闻可能有出啦，我冇睇呀，咁但係唔动嘅新闻呢嗰几张相呢全部都用航拍机影嘅，咁而家啲新嘅航拍機呢個 resolution 好高啦，同埋可以影到 raw file 嘅相呢就能夠補償返有少少益醋嘅系統啦，又或者登咗相 gain up 嘅時候會可能會好光啦，咁樣就算蠟燭嘅光呢都可以影得出嚟都似模似樣嘅，咁即係有賴呢啲航拍機啦，咁我見到有三部囉 total， 咁我但係見到淨係蘋果出，可能我淨係偏看啦，淨係睇蘋果啦，咁啊，第啲好似港台都有咁样，我唔知啦。嗱，咁啊，就系讲紧琴晚个经历啦，就系、是、第一身喺现场啦。咁同埋我咁多年嚟讲，六四嘅烛光晚会咧，我觉得嗰队 band 咧系琴晚嗰队咧系数一数二咁高质素啊！即系无论佢系执歌啦、重新 arrangement 啦，同埋嗰个感情嘅控制啦。同埋即係可能我前面音響好啲嘅，但係聽講四個球場以後嗰啲朋友呢就話嗰個音響好差，拆聲同埋聽唔到佢講乜咁樣，咁三來呢又可能後面嗰啲又比較近嗰啲籌款商呢嘩嘈到不得了，我唔明點解中國人做節日呢無論喪禮好同埋婚禮好呢佢哋都係鍾意好嘈嘅，即係都係鍾意嗰個氣氛咁樣，咁但係老實講我就相對鍾意莊嚴啲啦，即係可能我未識得啲西人死咗去佢嘅葬禮，但係睇電影呢西人嘅葬禮呢係充滿莊嚴嘅，即係用一啲brass 嘅樂隊吹一啲低音嘅號角嚟做一個音樂，而係有一個人喺個例如牧師或者屋企人呢或者神父啊，即係做一啲 speech 咁樣， 讲下一啲生平咁样，我觉得好舒服，好安详。但唔知点解中国人嘅丧礼咧，包括琴晚嗰个烛光礼咧，哇嘈到咧，即系如果有啲精神病嘅朋友，好容易会崩溃嘅。即系唔系精神病，情绪病嘅朋友去到嗰度真系好容易崩溃嘅，真系嘈到。咁啊，嗰对 band 咧恰当好处，咁啊同埋即系嗰个恰当嘅情况咧，就系唱歌嗰啲人个唔会太滥情啦。就唔会太过，即系讲俗啲啊，博出位系攞表现，觉得自己系表演紧啦。因为我喺零四啊嘅六四咧，我都有份表演嘅。咁嗰年咧，我哋 band 咧，即系我就觉得佢哋有几个成员咧，都系好心急，想晒冷。即系觉得嗰对 band 嘅荣辱系喺自己度嘅，即系唔系觉得为咗六四死难者去服务嘅。咁我 100% 系服务紧呢个 event， 就唔系我想晒冷，即系我唔会整段 bass solo 走出嚟弹下 tapping 咁样，或者snap bass 我唔会做呢啲嘢嘅。咁但系某位嘅 band 友咧，就一落到嚟咧，就个心好红啊，因为咁大个仔咧，或者一世人都未必有机会喺几万人当中表演噶嘛。咁佢就一落到嚟表演完咧，即刻话谂住，哎呀，搞下一场 show， 我即刻反佢眼，跟住行咗去啦。即系我觉得，屌你估系你自己做 show 咩？咁样，咁呢个系我嘅态，即系我嘅角度啫，即系我嘅扫兴嘅眼神啫。即系我冇同佢直接讲嘅，即系费事说教啦，系咪先？即系我未必啱噶嘛，可能佢觉得。咁所以我琴日嗰对 band 咧，样都好顺眼咯。咁有年又唔知做啲咩话剧啊，有年又有啲唔知咩，有啲湿鸠行为艺术啊咁嗰啲咧，即系我觉得呢啲就妙啦，梗系。咁所以兼夹嗰对 band 除咗个古老嗰个版唔系好稳阵之外咧，因为我听到佢哋个 introduction 开始有 click 嘅，因为啲 click 出咗嚟啊，我听到即系个 beat beat beat beat 喺度弹咁样。咁但系古佬咧成日吹板，我听到，即系唯一遗憾咪咁样咯。但 overall 我觉得佢系玩得非常好咯。咁啊，另外就有个小插曲咧，就系、是、当我未天黑嘅时候，已经霸个位啦，即系坐正个比较前啲嘅位嘅时候，咁我见到前四行咧有个朋友就企喺嗰度，咁咧就啊，大家咁啱互相啊见到大家咧，咁啊专登走嚟打个招呼嘅。咁嗰个咧就系戈顿啊，戈顿潘就大声公。咁我同佢寒暄完几句之后咧，咁啊佢又同我讲，佢话诶个案情有少少变化，可能个年可能要年尾或者再迟啲先上到庭啊，因为有啲新嘅数据显示咁个样咁样。咁佢话总之咧就佢个赢面啊更加大咗添嘅。咁啊俾完个手势佢咁样，跟住就走咗啦，佢即系行翻去自己个位啦。咁点知咧？之后咧，我后面有两个废佬咧喺度，即系话系废佬啊，有啲 bias 嘅，因为我听到佢讲啲嘢都系废嘅。咁喺度冷嘲热讽啦。咁明明个女废佬咧就唔知佢讲乜嘅，但系个男废佬咧就不停喺度自己专登讲俾我听咁嘅。我见唔到个样，因为 Hello Nana。咁咧又到尾咗，点啊？你系咪想上嚟啊？系咪以为我话你废脑啊 ？Nana， 咁咧就。即系佢见唔到我样嘅，可能系唔识我添嘅，甚至乎咁。但系阿 Gordon Pan 迎面行嚟嘅时候咧，佢撞个正着就见到佢啦。当然，咁咧不停喺度冷嘲热讽，单单打打咧，就喺度讲咧，唉，逢亲飞来猛咧，嗰啲三唔识七嗰啲走埋嚟咧，都系要小心噶。咁阿细娘佢哋咧就真系太唔小心啦，就真系未怪自己唔戴眼识人咯。咁样讲，即系不停讲啲嘢俾我听。喂大佬，即系我唔捻叫你废佬都唔得啦，即系成件事无论嗰个系贼嚟嘅，嗰个系老千嚟嘅，咁但系佢受到一啲咁嘅咁嘅遭遇，即系譬如出咗本书呕心沥血咁样，而一毫子都分唔到，同埋追数追两年都唔复 email 嘅，唔复 WhatsApp 嘅咁样，喂，即系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谂法，谂下嗰个苦主嗰单嘢系点解咁样要告你咧？咁样？然后发觉咧，好多呢啲所谓废佬咧，都系净系听一啲人哋系加工过嘅单方面嘅嘢，就唔谂下全个故事个版图系点样。连呢啲系好基本嘅常识， 即系你食咗嘢要俾钱，又或者你攞完一种服务之后要俾钱，连啲咁基本嘅常识咧，或者咁基本嘅生活嘅经验咧，佢都将一个受害者嘅成为一个被抹黑嘅对象，佢都觉得系施虐者啊，系啊，唔单做人，唔单识人啦，鬼叫你，即系仲系讲埋啲咁嘅说话嘅，我问你死未？冇啊！呢、這个我唔系讲是非，我纯粹系讲翻寻日我见到嗰个经验啫，咁样。咁同埋嗰个废佬咧，好捻得人憎嘅，唱呢啲咁嘅民运歌或者唱呢啲自由花，好心你系咪捻喺度震音啦？不停喺度震音，无端端唱到尾嗰度咧，又好浮夸、好高涨咁样。我怀疑嗰个唔系老婆添啊，因为老夫老妻咧，好少咁样浑身解数嘅。即系假若一个老坑喺六四烛光晚会度偷情都几浪漫嘅，即系我估系咁嘅纯粹，因为嗰度六四烛光晚会去过几廿年啦，即系嗰啲老夫老妻或者老朋友去到咧，都系一个沉重嘅心情嘅。但系嗰度废佬咧，即系唱革命歌咁兴奋嘅唱到，唔知点解唱自由花都有自由啦咩？可能听完嗰啲开心网台咧，就即系等于嗰啲抑郁症嘅病人食咗开心药一样咧，就成日都 all the way 都觉得有希望啊！即系你唔好搞住呢个网台嘅运作，因为个运作有问题咧，香港就冇民主噶啦咁样。 Ray 叶，我好奇想知报馆用嘅航拍机是否矜贵同大大部？约翰小夫，大家好，探长好，啱啱条片好正，多谢分享。佛山矿作李兰曲的回顾十分感动， 系啊，冇错啊。 黄耀明 live 好正 ，band 又好正，廖十万系搞得几好，好多人都眼湿湿。Ray 叶罗罗唔废啦，罗唔废 ，no man 成债废佬。 喂，系啊，冇错啊，琴日嗰位李兰曲咧，即系我都好，即系听到我都个鼻涩涩地啊，因为即系佢系用佢嘅第一身同埋用佢嘅。好难受嘅感觉，企喺几万人面前嗰度，即系再重新讲一次，需要好大勇气，同埋情绪好高涨，同埋即系总之系令到我听完之后，都有一种感觉啦。但系难为嗰个废佬仲震住音嚟唱歌啦，屌咁样就系咁咯。喂，咁啊系啦，嗱，我讲咗琴晚嗰啲。情况啦，咁我觉得咧18万都系少嘅，即系都系少人嘅。但系调翻转咧，以我嘅计嗰条数咧，即系我叫五个都有四个唔去嘅，得一个去嘅。咁如果真系能够成功地咧，将琴日嘅人数乘翻四咧，差唔多。即系我觉得六九嘅游行咧，咁就系、是、即系一定系要超越2013年嘅，我觉得2003年嘅原因就系今次个情况系比2003系更加严重、更加恐怖、更加切身、更加大时代嘅一个香港嘅没落嘅一个前奏嚟嘅。即系如果你咁都有诸多理由咧，我行礼如仪咧，第二朝翻工嗰啲咁嘅扑街冚家铲，即系嗰啲自己好懦弱，唔敢面对呢个暴政。仲喺度揶揄人哋去争取一啲更加自由嘅生活，你可以死啦扑街，即系唔叫扑街唔肯得嘅真系。咁咧系咯，咁虽然有人话你啊100万人都唔肯理你噶啦，咁样即系呢个就系可能你懦弱到一个点，或者你绝望到一个点，或者你系扑街谂住自己唔好过都想人哋唔好过嘅话嘅人先讲得出呢啲说话咯，我认为系。即系嗰个毒舌咧，我隔好耐都冇试过发挥噶啦。即系自从喺老汉夺命捞松之后咧，我已经戒咗呢样嘢噶啦。因为只要你为咗收视做埋啲嘢，系好无耻嘅，我都觉得系。咁但系今次嘅情绪会令到我会毒舌咯，再毒舌过咯。咁所以希望大家叫多啲朋友啦，因为死到临头咧，即系都要一个最后一次挣扎噶啦。咁另外就係希望大家带多啲嘢食去啦，带多啲水飲啦，同埋带返啲落雨同埋晒太阳嘅一啲准备啦，同埋我同阿監仔呢就会攞咗一啲游水嘅时候用嘅眼罩，因为我估计佢今次会出水车啦，咁催泪弹我諗又未必会出嘅今次。咁同埋如果有外国嘅朋友或者朋友喺外国 希望将呢啲资讯，除咗你 cut and paste、forward 人哋啲 link 之外，仲要亲身或者 PM 你嘅朋友，讲解或者表达下香港去到一个危急关头，有如一个生物一个物种喺呢个地球度灭绝一样啊！即系完全唔系夸张嘅，根本个情况同灭绝一种生物系一样。香港虽然大家都系人，但香港呢个情况、香港呢个特殊地位同埋香港呢个特殊嘅背景、特殊嘅历史产生出嚟嘅一啲人事物，都会喺瞬间就会消失啦，好快。咁我哋身为呢啲生物，我哋点样会叫呢？点样惨叫呢？点样求助呢？咁我觉得咩方法都要用噶啦，即系所以我亦都会应邀头先嗰位 Edmund 嘅朋友。就会剪一条关于嗰个肥佬黎嗰啲一啲感言嘅，唔系感言，不嬲都咁感言，即系佢一啲呼吁嘅一啲声音，我要 share 俾大家，希望大家又 share 出嚟啦。咁我都系呢一两日会搞噶啦。咁因为星期日就要游行，仲有几日嘅时间系同佢大晒冷，晒唔到冷，十二号都要围立法会噶啦。咁晒到冷，令到有一啲特别嘅。讓步或者有個講法，或者更加令到香港以外世界各地嘅，無論是政客啊，或者無論是一啲普通嘅人啊，或者一啲做生意嘅人啊，都有個諗法啦。因為今日晏晝林鄭又做咗大戲，又請咗好多鬼佬、好多商會同埋一啲市節咁樣去到，又係講埋一啲印埋一啲勾印嘅書嘅小冊子啊咁樣。其实你印得小册子呢，我相信佢过嘅机会呢，或者预备咗过嘅机会係好大㗎啦。咁有啲因为政府里面有一啲罕见嘅附属嘅部门呢，就係、是、一啲关于印刷厂。咁可能有啲人放咗消息出嚟话已经预备好晒点样通过呢条法例之后有啲 announcement 啦，全世界咁样 announce 呢样嘢。咁所以大家都唔好觉得佢一定唔过咯，或者你救人佢又唔过咯。问题就係佢过呢条法例佢要得到几多代价嘅啫。即係初头我都好乐观咁样觉得佢边度够胆啊，因为全世界做生意嘅人好政治嘅人嘅国际嘅舆论又好，佢都会收一收手。但我听到呢个消息呢，简直係觉得就算俾你过到呢，你都要受一个好沉重嘅后果或者好沉重嘅代价啦，起码。咁所以我觉得出得嚟游行嘅人唔会话佢过咗之后咁衰仔就走去啊好啊好啊咁样挂，即係好似嗰啲啊大楼啊同埋啊有几位嗰啲工商界嘅立法会议员咁样契弟啦，係咪。咁所以他们亦都有他的想法的，人命关天，以前都不知道中共会这么认真杀你全家的，但今天会这样。那他难得反而调回转给他 credit 他，就是够胆出声。OK, 刚才Dilbert, 多谢你的 sponsor 啦，补下少少茶水零食，是啦，多谢你。那另外Ray Yip 呢就问报馆用的航拍是不是大大报啊，咁呢佢哋我目测啊，佢哋用 Phantom 嗰个型号嘅，比较旧少少嘅型号嘅。因为 Phantom 出咗好多个型号之后呢，出到 Phantom 4之后呢，就好似就之后就转咗 Mavic 1, Mavic 2同 Mavic Pro, 咁样 Mavic Air, Mavic Spark, 呢啲咁嘅型号嘅。咁我见到佢哋嗰几部呢，因为低飞我先见到嘛，佢高嗰另外一架我睇唔到嘅。咁可能佢用 Mavic 啦，因为幅相靓啲嘅 Mavic 系，咁所以答咗你，我用我仅有嘅常识答咗你啦。 Terry 仲其实点计人数，勾股定点？你2031年游行未有黄教，你觉得入得教就算你点掉佢哋都唔化界啦。我会多啲呼吁多啲政治冷感嘅人去69游行， 用下自己嘅方法啦。 69游行带定凳仔去，随时有用。 系啊，嗱，讲紧凳仔咧，今次6月4即系六四烛光礼咧。 我就首次呢就带部私人嘅接凳去嘅。咁呢法国真係改写晒行礼如仪嘅历史呀，已经。即係我次次行礼如仪咁样坐地下。因为坐完好耐呢，尤其是我嗰陣时未减肥呢，起身都难嘅，嘩啲脚痛到飙眼水嘅。但今次呢好轻盈咁样又企到起身啦，又有凳仔坐啦，个地下湿又唔驚啦咁样。咁大家去12蚊店呢买啲凳仔呢，佢话副个磅呢可以去到50kg。咁但我都有担心嘅，话60几咁样。咁所以係囉，大家不妨去69游行都带张咁嘅凳仔，可以搵个行山扣呢，扣一条腰都个负荷都唔係好重嘅。咁至于阿 Terry 问呢人数系咪勾股呢，其实以我所知呢人数呢有两样嘅评估嘅。咁呢就三样啦，以我所知有三样啦。咁呢第一呢就係譬如讲嘅支联会嘅64烛光晚会呢，佢哋呢派蜡烛呢係有条数嘅。咁因为我琴晚因为我两只手都要做嘢，我要揸住条杆咁样去拍嘢呢，我就唔可以用，所以我冇收佢嘅蜡烛嘅。咁但多数都有人收嘅。咁多数有人收嘅情况底下呢，咁佢哋派咗几多支蜡烛，咁就知道有几多人喺个烛光海里面啦，系咪。咁只要入唔到场嗰啲冇派蜡烛已经冇计在内㗎啦。甚至乎可能草地嗰边嘅边皮都未必派得到嘅。咁唔好理啊，甚至乎工作人员或者我呢啲唔系工作人员但又冇手拎蜡烛嘅呢就计唔到啦。咁佢哋条数呢就十拿九稳嘅。咁所以佢哋比较保守嘅。佢哋嗰条数18万呢，其实计晒嗰啲冇攞蜡烛同埋边皮嗰啲人呢可能係有20万都唔定嘅，我认为。咁另外又有人估过呢，评估过呢，一个球场呢你望你旁边由你前至后左至右咁企多几多人呢，咁因为分开8楷球场嘅定6楷呀，6楷球场嘅。咁6楷球场呢你约略都评估到自己嗰楷有几多人嘅。咁成数咋嘛，譬如打横我就咁数落去有40人，前到后有30人，咪即係40乘30囉，即係700人一楷。即係我约略估可能唔止呀，咁700人一楷咪乘8囉咁样。咁即係我諗唔止700啦，如果咁样计。咁有条数囉。咁都同警察嗰条数呢，即係警察嗰个计算法是智障级㗎啦，即係一个智障嘅人呢即係计几都计唔到数嘅，或者有啲个脑有啲问题嘅人呢就估几都估错嘢嘅咁样。咁警察似乎就係呢啲咁嘅人啦。咁当然呢个大家系人系鬼呢都知道呢个系政治嘅考虑啦。咁你问下你出几多警力，你咪知道嗰度止唔止嗰几万人囉。嘩要几万你要出咁多警力，你系咪戇鳩啊，你啲差人。请你返嚟系咪把撚㗎睇嘢啊，食花生啊，黐撚線。咁样囉。咁另外呢我亦都听过以前有大班嗰个计法呢，就系佢成日去马场赌马，即系 social 啦，未必赌马嘅。咁马场有几多人，而嗰啲人呢就透过嗰条路行返去离开跑马地嘅。咁佢有条数嘅。咁就系唔知几个钟头出几多人，几耐之后呢就出晒咁多人，咁呢就知道嗰啲人流呢就大概知道个球场有几多人用几多时间。咁呢呢个就可以喺返七一游行嘅时候呢就估算到呢嗰啲人即经过一个地方，你好简单地呢当佢经过嘅时候呢你有一字横排数几多人用几多时间经过到几一排。咁呢就从此呢就估算到呢由东角道出发落去轩尼斯道嗰度有几多人啦。咁我上次睇见东角道出发，即係嗰次係即係最近一次游行呢，我见到有个 timelapse 先得人驚。喺嗰度出发咗4个几钟头，嗰、那个人潮有几咁多。咁你就知道呢民阵就绝对係计少咗嗰个人数嘅。咁所以人数系咪一个好大嘅关键呢？事实上系嘅。但只不过佢睇唔到或者佢报细数佢嘅事。咁你用一个新闻图片嗰个角度去睇呢，咁其实嗰张相片震唔震撼，嗰条片震唔震撼，同埋有几多人出街震唔震撼呢，咁就係靠大家对脚㗎啦，真係。咁至于我个标题呢就係讲白色游行点解呢，有啲好低品味同埋好低俗嘅朋友呢就见到69呢就諗起法式嘅 六九行为啊，系咩啊？系咪即系六九咁样一个口交嘅行为？我谂系嘛，法式吻，即系 French kiss 系咪咁解？我又唔知道，真系 French kiss 好似系你答你啫，系嘛？我唔知啊，呢啲真系唔识，即系见识少啊。咁于是乎咧，就懒好笑咁样又话法式游行，咁我跟咗佢咁讲啫。咁但系我固然知道咁样讲好低俗啦，或者好浪漫啦。咁但系我意思就并唔系佢讲嗰个解读，个解读咧就系黄背心行动啦。咁你谂下，其实法国嘅政府咧，黄背心又出咗好多，即系黄背心示威咧，系发生咗好多惨剧同埋人命嘅伤亡嘅。佢哋都系为咗佢哋自由出发。咁究竟嗰啲系咪叫暴动咧？定系旺角掟砖就系暴动咧？咁呢个唔知点解香港人嘅嗰个标准啊，同埋法国嘅标准啊，真系一渣大决，我唔知点解。咁所以咧，亦都系希望香港人坚持到底啦。假如真系过咗呢个法例之后咧，我哋可能更加唔得闲，可能做得更加多 live 添，可能剪得更加多片添。咁啊，即系好唔希望系咁样发生咯。 HPY 请我7:45到，只可以去草地同已经无 了中年 女友 D 人系计算一米平方大约企2.5个人，就咁乘翻面积，撩撩系。有一半人无立足， 一半添啊！ 比较后面的球场位置，诺曼文阵不嬲都布西左数。Ray 月上次班犹太人喺太子警察会集会都报自己有几万犹太人参加啦。昨晚维园点子啊，行控屌69系一个赖西，另一个含卵啊！ 哦，咁解嘅咩？哦 ，OK， 咁点解嗰个人话法式流行呢？即系我俾佢误导咗，俾佢煽惑咗。 Terry 仲唔该晒探长，咁多年都好奇点计， 同 样系同一个时间。 其实你如果你出几万蚊粮咧，同差人即系同警察、警方去计嗰个球场有几多人或者游行有几多人咧，你啊四岁嘅智商都得噶啦，五岁都唔使啊。咁所以唔使好奇嘅。喂，咁啊，其实我。主要是讲呢两样嘢啦，同埋讲个坊间有啲传闻咧，就有啲人话已经有好多人嘅自己嘅铺头，即系 多 几间哦，系嘛？佢哋自己个群组咧就系、是、譬如自己个铺头有个Facebook page 嘅，咁、那个 page 里头咧就同啲客仔咧即系熟客，喂有新货啊咁嗰类咁嘅铺贴啊。咁嗰类人已经咧就通知大家咧，我话6月9号就唔会开铺噶啦，你唔使落嚟啦。咁我就游行咁样，系用一个曲线嘅方法咧，系叫人哋一齐参与游行嘅。咁我觉得非常好波啊！呢啲咁大家会唔会利用到自己任何一个渠道去同人接触嘅时候，都不耻地同啊，亦都一啲都唔耻啊！即系去同人哋讲下，喂，究竟呢单嘢有几咁严重啊？中意吹水嘅更加发挥到你嘅吹水嘅宇宙啦，唔中意吹水嘅朋友咧都试下去 presentation 下，究竟你嘅论述点解我哋要出嚟六九游行啦？咁又或者即系听完我讲，听完人哋讲，听完好多网台嘅 KOL 咁样讲嘅理由系啲咩咧？有啲咩可以令到你都出埋嚟咧？咁样，我觉得尽地一煲啦，真系，即系讲得太。即系大家历年嚟呢十几年嚟都系讲得太 over 咗，我觉得法律最黑暗嘅一天咧，黑暗咗300多次啦，系咪？咁但系今次真系唔系讲少，今次真系最黑暗、最黑暗、最黑暗嘅一个 moment， 大家系要企出嚟啊！即系假如你仲想香港人呢种物种再喺世界唔好话发光发热啦，即系苟且偷生都好啊，但系到而家都系有一个生命嘅威胁嘅时候。咁啊，真系拜托拜托，咁啊，同埋重复嘅我唔讲啦，因为讲嚟讲去都系两个话题。第一就系讲翻头先六四嘅烛光礼，第二就系讲下六九有啲咩要注意啦，有啲咩分享啦，有啲咩想抒发下啦。 咁啊，大家唔好觉得好伟大咧，为咗大家讲下呢啲咁嘅嘢，其实我真系个心情系越嚟越觉得好凝重啊，因为正如我头先所讲，已经系生死关头啦，又重复翻啦。 笨空屌，咪扮嘢啦！你唔识六十九点解？一 No Man 会唔会讲下黄台养？ 黄台养有冇讲咧？佢个理由都好笑噶，佢话因为咧，如果个个坐晒监咧，咁啊冇人走出嚟讲，香港呢个司法几咁唔独立啊，几咁受中共影响啊咁样。咁其实佢咁讲啊，真系有啲道理嘅。咁但系坐紧监嗰啲，屌你咩？你自己撇捻咗唔使坐监，又喺度扮捻晒嘢咁样。咁我觉得佢都几好笑嘅，咁样讲都几扑街嘅。但系扑街得嚟又唔系冇佢嘅道理咯，我认为系。有一个俾人嗨咗嘅读唔到喎，咁啊 Jo 做嘅 Jo， 我唔知我系本身识你嗰个 Jo 啦。咁佢就话咧六月九号一定多人噶啦，民阵醒目点影张震撼嘅相，民阵醒目点影张震撼嘅相系点解？唔知系咁噶啦，勇敢点报哦，勇敢点报多过五十万人，反正警察都系鸠吹，外媒系用民阵嗰个数价咁样。唔知啊，我又唔识佢哋嗰啲人嘅，我反应唔到嘅。 J P Galileo 睇来星期六要休息下先，作准备。 系。 做六十九都要戴套牙， 以 除下雨淋湿电子器材。 系。 Gats 副探长，我有些朋友唔会去机，理由系，就算行咗出来，真系有用咩？政府真系会理你咩？我真系唔知点回应。 你咪叫你叫食屎啦！即系有冇用？即系你行咗出嚟蚀你几个钟啫，同埋喂六合彩，你一世都唔发达嘅人就系连六合彩都唔买啊嘛。咁同埋死到临头，你用强奸论啦，你话你个女啊，你唔好讲佢自己，可能佢自己冇乜所谓，俾人哋爆谷，俾人鸡奸都冇事，冇所谓。你问下你个女或者你个女朋友俾人强奸嘅时候，佢唔出声，你点样去救佢啊？即系用呢两个比喻啦，可能好粗俗。可能好 juicy， 可能即系你咪叫佢反省一下咯，即系叫佢食屎啊都得嘅，呢啲真系即系冇朋友做咪算咯。反正香港变咗大陆咁样，你有冇呢啲朋友都好闲嘅，因为有咩事佢唔会帮你手嘅呢啲人。咁啊，喂，大家抒发一下你哋嘅感情啦，或者嗱，譬如突然有位朋友阿 Jo 话要带啲套嘅防止你自己啲电子器材，嗱呢个一个好 idea 啦，有时我真系谂唔到嘅呢啲嘢。咁希望大家踊跃发表一下，无论教嗰位朋友点样劝服佢朋友出嚟游行又好，即系你叫佢食屎啊，其实意气用事啫，你咪斩冇咗朋友，咁冇咗朋友都系唔会出嚟噶。咁啊，最紧要全场线有道理话上身咁样咧，就可能个赢面会大啲啦。咁大家仲有啲咩 idea 可以提醒翻大家？六月九号出嚟有啲咩可以？更加聪明咧，或者更加安全咧，咁样我想冲啲杏仁奶饮下，因为好肚饿。你等等先啊，呢、這个时候俾大家尽情去发挥下，尽情去表达下啊嘛。喺度，都我啲番渣嘅茶啦。 咁我倒咗佢啊。 咁啊，冇晒。Oh, okay, okay. 啊，真系唔好合作噶、哦，叫你发表又唔打字都懒噶。哇，吓死我啊！我以为阿萧志荣话最憎啲人食零食噶啦。咁我啱拎咗零食嚟添，因为好捻肚饿真系。原来佢唔系咁讲。 多謝你啊，9527最憎 D 零付出，一味或做咗都无用嘅人，叫 Brit 傻鸠实用主义。多謝你啊，9527转咗新身份证嘅朋友，用石纸包住身份证先好出嚟。 系咪有冇用？有用嘅咧，转即系石纸包住，有冇人测试过咧？我就未转嘅，有冇人转咗啊？举下手啊！ 你都要噶 啦，卧铺间歇坐低休息下都好、啊。Gaps 夫真系好灰，我嘅谂法一样，横死点死，点解唔搏一铺、大家都系好不满今次嘅事件，点解唔出嚟帮下手？佛山矿69，我一定会去，女儿和男友都去。我女儿好积极咁叫人。 嗯，冇错。咦，好奇怪，有个人喺 Facebook 度留咗言咧。就有人咧就 challenge 咗咧，佢话呢个探长成日话讲到牙血都出，讲乜嘢讲到牙血都出先得噶，自己好好反省下啦。咁啊，你好明显咧就净系 skip 嗰句嚟听，你咪唔知人讲乜咯。咁如果你睇一套戏啊，你成日 skip 咗嚟睇，净系睇到个有 flashback 或者发梦或者幻想，咁你啊呢条友成日都上床嘅，点解成日都打茄轮嘅？我原来 flashback 紧以前。咁你咪唔知个剧情咯，咁你都唔即系咁你都唔明嘅话咧，咁你就真系反省下啦。咁呢位朋友咧就叫 Chan Cecilia 咁样，即系唔系得罪你啊？你真系奇怪到咧，你又睇紧呢个 live 咧 archive 咧 YouTube， 但系又唔睇紧真系 live 嗰啲嘢嘅，唔知点解？你喺度就讲两句啦吓。喂，系啊，啊。Susan Kong， 你就真係身體力行啦，咁你鼓勵身邊朋友啦。 No man 去到咁嘅地步，五出嘅人都已經冇得救。HPY Chan 如果只是 RFID 包石，只係可以阻擋到。 OK， 哇！咁如果咧，我係小商人咧，我咧出一個石子做嘅身份證嘅套咧，但係咧就攞個 license。攞 DC 嘅 license 咧，攞张 X-Man 嗰个光头佬嗰个头盔咧，就做封面咧，啲人就即刻明晒啊！因为嗰个光头佬嗰个头盔咧，都系防止俾人 read 佢个脑里面谂乜啊嘛。仲有阿 Norman 咧就话咧，去到咁嘅地步啊，啲人都唔出声，冇得救。喂，屌你冇得救，唔捻关我事啊！你唔救，咁但你累捻埋人哋啊嘛，真系其实应该打柒佢嘅真系。个心好啦，唔好真系打啊！ 吊柜用金属包住 RFID 卡系有一定作用，但系都要睇 read 嘅功率几大同距离。Liam Liu，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9527大石子包住身份证。 你换咗嚟嘅。咁仲有啲咩新 idea 呢？嗱，我啊谂到少少嘢嘅。你叫咩？逢亲喺铜锣湾游行去政总，啲差人又唔开路啊，又成日都得两条行车线啊咁样。我觉得佢一截龙咧，我哋就坐低地下，所以最好带凳仔或者带条污糟啲嘅裤。咁咧，佢见到咁样情况之下咧，佢咬捻晒底咧。佢一定开晒行车线俾你，你信唔信啊？因为佢因为截你龙而令到变咗占领咧，即系负责接龙嗰条友咧，截龙嗰条友咧，佢系真系孭唔起噶啦。咁所以咧，不如大家最衰我呢度得嗰几廿人听啦。有冇？如果你识一啲 KOL 咧，或者一啲识一啲好畅销嘅网台，或者阿老萧，你如果你真系识佢咧，你叫佢呼吁下咧。假若警察一截龙一阻止，就坐在地下扎营都得，咁咧就确保我哋去到正总，或者演变成为成条天尼斯道嘅占领咁样。咁你可以同啲差佬讲，佢叫你行嘅时候，你放人都未行咯， 咁佢又话：你唔行，我点放人啦、啊？咁样不停咁 loop 几日咁样。 最早用金英探长讲理论解释法国黄背心同香港激烈抗争分野，指港女对住外国人揽揽石石就话系礼仪，对住港男就但开怕有爱之感。恶婆好桥 ，Samsung RFID 贴住金属就好难 read 到。翻工实际测试过，虽然本身个 read 好弱契，用金属卡片盒入住应该都可以啩。 哦，喂，多谢你嘅专业嘅意见啊！咁、记住大家个身份证，咁我唔排除咧，有冇人咧呼吁下啲朋友，如果换咗身份证嘅话，因为我冇新身份证，我唔可以拍多条片示范俾你睇，我唔识画动画，咁啊拍多啲呢片呢几日，趁呢几日传多啲出去啦。因为斋讲咧，我成晚讲咗1200多字啊。咁我中间夹杂住呢啲，咁人哋冇听就唔知㗎啦，同埋有啲天才係咁 skip 㗎嘛，咁就唔知你讲过囉，咁就传唔到去囉。 Gilbert 注意马路表面温度 ，No man 不过69当日应该会有好多人唔甘心行完就算，一定有后着。恶婆但要小心差人影到人叫人坐低，第日告你线或他人乜乜 ，Liam Liu 所以叫大家带定凳仔，有好多用途。 嗯，真系挡嘢可以讲。 攞把接凳去， 系啊，带接凳啦，因为香港精神啊嘛。现在有几多人啊？是不是要走了？128人，不多不少啊， OK 啊，即是一日第二个 live 都有百几人呢，我觉得都算是这样的，即是都辛苦了大家的了。 你尝下这个 啦。 那我都很甜 的。是。好味啊，都。 觉得甜得 齐。有什么 idea 呢大家仲？哇，系咁食零食唔使食饭啊！喂，既然大家咁疲劳咧，又唔留言又唔剩咧，冇晒反应咧，咁我关于6月9日，我谂到嘅嘢都讲咗噶啦。啊，系啊，呢个都紧要啊！ Gets 呼要唔要戴口罩，同埋交通上尽量用散纸。 交通上尽量用散纸系咩意思啊？ 哦，我知啦。 啊， 同身份证嗰、那个用石纸包住个 圆。哦，系啊，明白。即系阿邓武识嘅意思咧，就系话因为八达通咧，你去过嘅地方咧，就俾人 read 咗 read 到你嘅。行为嘅，你喺边个站入，边个站出咧？买过 啲乜嘢？ 买过啲咩？咁佢都知道晒嘅，系咯。咁但系， 唔使啩，应该唔使。 咁但系你个八达通唔使实名登记噶嘛？ 系，即系有啲人有噶嘛？有啲人 系咩？哦，入银行嗰啲就要。 系咯，即系连拎咗个credit card 嗰啲。 嗯。突然间好多人留言，因为有 delay 啊，我谂 多谢你啊，9527戴帽戴超遮住一啲面部特征，差佬有 cam HPY 长齐心接凳，喜极而泣嘅表情。 喂，但会唔会攻击嘅武器？ 港币50元，祝探长热情存在。 喂 ，thank you 啊 ，Patrick。 达通 JP 佢哋唔用发达通。Gilbert 有隻再簡單啲嘅方法，疊多幾張八達通員工卡，反正係其他 RFID 記卡喺身份證度。 哦，即係佢個技術都係 RFID 啫。咁同埋咧，大家出完埠嗰旅行嗰啲 tag 咧，用剩咗又未抌嗰啲咧，就剪曬出嚟包住你啊，用呢個包住你嘅身份證都得嘅喎，干擾佢。 食多块先。 系咪其实六月九号都冇乜嘢噶？话啊，有人话六月十二有风险啊？ 唔系就系睇下佢六月九号之后嗰两日有啲咩回应咯。 六月十二系咪真 系话？夹硬通过咯，系咯，违立法会梗噶啦。我就一定去违立法会啊，除非有啲突发性嘅嘢一定要去咁样，我都唔想幻想系啦，因为我真系一定会有啲嘢系突发过呢件事嘅，咁我而家绝对唔想啊。好啊，你食啊，唔骚嘅，你食一啖唔得咪俾翻我咯，我食你口水咩又有乜骚啊？ 嗯，有条骚但 系 OK。 咁咸，我发现咗咧，你一田买呢、這个唔系一田啊 ，IKEA 嘅羊肉嘅 salami 啊，几好食，我觉得，起码羊肉咧就一定系草字嘅，就唔系谷字啊。咁所以有一个食牛多多声， 拉福进果时龙和道戴口罩被狗拆掉，翻转头 ，No Man 黑衣口罩激进派会再度出场，但大会叫大家着白衫。Joe 做无 link 银行，多谢你啊，9527，睇嚟大家都好憎张身份证，不停揾方法整废佢。XD 啊，咁呢个公民抗命嚟嘅啫。咁至于啊 ，Life Agent 啊。我唔知系咪咁读啊？咁咧话戴口罩会俾警察，唔系俾斗贼屌翻转头。咁其实你又真系要了解啊，当时咩情况，佢斗贼会屌翻转头啊？原因就系、是、东即系、就是、个山运里头实在渗入咗好多CID 啊、国安啦、啊，甚至乎有啲黑社会。拎啲架餐入嚟，断正嗰条友都系呢个装扮嘅。咁假若你系斗贼，你收到呢个 order， 而个 order 个背后嘅解释你完全明白嘅时候，你惊唔惊嗰条友就系斗贼，唔系就系、是、公安咧，或者黑社会咧？咁佢叫你唔好带，就系咁嘅原因啫。咁于是乎，弱小心灵嘅你咧，就觉得人哋冒犯你啦，或者人哋冇礼貌啦。或者被人误解咗，当咗你系鬼啦，咁令到你好愤怒啦，咁于是乎咧，就因为你嘅愤怒咧，就而好多时都唔参与一啲民阵啦、或者民主派泛民啦、或者支联会搞嘅嘢，即系呢个就系长期以嚟不停咁样发生嘅一啲现象嚟嘅。咁我当然我唔会怪你啦，咁但系希望即系作为一个成熟嘅人，就不停咁样。即系了解下人哋嘅动机，先至再去产生你嘅情绪。如果你经常习惯咁样做嘅话咧，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修行嚟嘅。即系咁，你又会无形中啊建立咗一啲修养，你系即系令到人哋会尊重你多啲咯。我相信呢啲道理系好闷咯。但我头先控制唔到自己即是有人话我成日讲到牙血都出，但唔知你讲到咩牙血都出，究竟系咪真系好多人都唔明白我讲到乜嘢都牙血都出咧？咁样，因为我成日都好沉气，我为咗俾人觉得我唔好成日重复一啲重复又重复嘅嘢，我先咁讲啫，咁样。但系佢哋又冇必要明白嘅，或者未必我讲得佢哋明嘅。咁所以，虽然我头先好强硬咁样复佢咧，但系都应该要检讨下嘅。 Samsung 几张有 IFRD 嘅卡叠埋一齐，可以一次 read 晒所有卡、哦。Liam Liu 其实系应该着白衫定系黑衫、 哦、 ？Life General 唔系弱小心灵，而且我无嬲噶，我同意你啊，探长。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倾，话声俾九七知道 ，Project Samsung 嗰啲系类似赌场读筹码嘅方法，设备都比较大部，惊就唔用咯。XD、 其实唔带身份证有几大罪咧？而家，因为我识一啲，我想听边个讲啊？阿杰斯话佢唔会带身份证出街， 佢带个影印本算咯。 嗯，其实都系唔得噶，如果真系要查， 有需要用先至，即系可能到银行啊嗰啲各样。 都 ID 先至 大，系嗱呢位啊 JP 隔篱呢度唔知又 high 咗你个你个留言、啊，你系咪讲粗口先？ 我得 你系啊，梗系啦，想食羊肉啊！ 片每日不如放松啲啦，讲到有鼻而尖咁，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记得有次游行落狗屎，有一家人行埋嚟给我担车。那位老太太同我讲，大家都是风雨同路。 嗯，都系 warm 啊！呢啲情况，我觉得香港人咧好得意嘅，喺呢啲临死同埋受到一啲好大嘅冲击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变咗第二个人咁。呢样嘢我第一次见识咧，就系、是、六四嘅时候之前啊。有下十号风球大游行噶嘛？定八号风球啊？咁咧，我真系未见过香港人系咁好老皮嘅。有好多人冇带遮啦，因为唔定系开唔到遮啦，定系想悲壮啲啦。咁去到个红绿灯嗰度咧，有差人咗一截啊，封路啊，成啊，啲人啊不亢不卑咁样企喺度硬食照揼，一句怨言都冇，差佬都唔屌啊嗰阵。咁咧，我觉得吓。啊吃错药啊！呢班人，因为香港人，因为我当时仲系廿几岁啊，即系香港人系唔会咁样噶嘛，就要即系你见到搭飞机咧，架飞机啱啱 land 咗就即刻拆个 buckle 嗰啲咧，嗰啲傻閪咧，即系会冇命嘅大佬，即系香港人就系咁噶啦，架飞机未停就系咁 click 啦拆晒，即系心急到咁嘅，同埋咧嗰啲即系 N 年前咧喺九龙塘站咪唯一一个口岸。是回到大陆的，就是九龙塘站转车罗湖上去那些那单身马佬呢，一落车呢，哇，直头是即是非洲那些国马大迁徙这样呢，是这样一路狂飙飙上去搭火车的，即是那时的印象香港人就是这样的嘛，即是他为了即是身体的高丸酮啊或者荷尔蒙，即是令到他这样飙上去，不知道香港人长期都是这样的。那竟然喺当时即系十号风球咁样，啲人系一句声都唔出，仲系面露微笑嘅，同隔篱嗰位同伴。呢啲情况真系闻所未闻啊！当时，所以咧，六四对我嚟讲系人生嘅其中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啊！讲下讲转头啦，我亦都要食正餐啦。咁啊，见大家都差唔多啦，有 idea 嘅又讲咗啦。 喂 ，Jenny Hello， 支持你啊！ 好啊，喂，多谢阿 Jenny。 阿基夫有PayPal 嚟。 你点解冇叮一声嘅？ 因为我 PayPal。 PayPal。喂，多谢阿 基夫。喂，咁我应该如果我有能力或者我咁啱得闲咧，我亦都会可能会再做 live 嘅六九之前。原因就系咧，吓、啊，系、啊、我听日星期四、啊，听日星期四系唔系好做啊？其实我讲咗个真相俾大家听，点解会有呢个 live 呢，一来呢就係晏昼冇讲到六九啦吹鸡啦。第二就係呢，我拍完啲片我 post 喺边啊，即係咪 post 喺 Facebook 咁样成，又都唔得，咁但係还点都係啦。咁我 post 出嚟做埋 live 咁样，还点都係一个 slot 摆喺个 archive 嗰度。唔知点解硬係觉得自己好似就嚟冇命咁样呢排不停咁样。将啲遗嘱讲晒出嚟咁样，咁啊，连 post 条片咧都要撚一个 live 嘅，即系如果大家唔觉得烦就 OK 啦。好啦，咁多谢翻头先嗰位 sponsor 个嘅人啦，又系去到欢乐满东华嘅时段啦 ，Eric 喺 Super Chat 啦 ，Dilbert 啦，多谢你啊 ，Patrick 啦，同埋头先有几位PayMe 嘅朋友啦，同埋 PayPal 嗰两位朋友啦。喂，多谢晒，咁咧就系、是、跟住落嚟就听晚见啦。听晚星期四咧就正正常常嘅时间十点零钟啦。咁话唔埋，可能有啲突发嘢会早啲都唔定嘅。咁好啦，咁多谢大家嘅捧场啦，拜拜。